好，弟兄姐妹早安啊！很高兴我们又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在这里见面，然后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来，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有个简短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亲自的赐粮给我们，你自己按时分粮，主，让我们所说的所听的都蒙你自己的保守与造就。主，也让我们真的进到你自己的真理里头，让我们不光是能够听得懂，主，也让我们回去的时候能够照着遵行。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亲自的来保守一下的时间，我们将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进到立位记啊，刚刚有问一下弟兄姐妹哈，你的出埃及记状况如何？希望你出埃及记都很顺利。那立位记是我们摩西五经里头的第三本书。那摩西五经总共听起来就是五经，就是五本书，大家还知道哪五本吗？很好很好，我看大家都不错，非常好。我们就通常用每本书用一个字来把它很容易的把它记起来哈。听到没有？我们请伯父你再大声为我们讲一遍好不好？再说一遍，大声。 创出立名声。 各位记起来没？创出立名声哈。好，我们今天就进到第三本书，叫立位记。那我也请各位把你手上的圣经也翻开到立位记好吗？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出埃及记，在最后的一章的时候讲到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也就是所谓的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有连续性的，你不要把每卷书把它拆开觉得说他们没有什么连贯，他们是有连续性的。所以在四十章的时候，那是出埃及记里头另外一个高潮，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会幕，然后会幕，然后在什么时候升起来了？正月初一，这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对不对？而且这个日子是耶和华跟他讲说，在那一天你们要把会幕把它设立起来。所以之前所有的赶工，然后摩西对所有会幕的一些所有的检查用品器具全部都准备好了，所以就起来。那百姓听神的话做这件事情，神的荣光怎么样就降下来，就在这边。好，所以他们仍然停在这个西乃山上。整个立位记你会看到这整个27章的立位记就是在这个西乃山这边，神跟这个百姓们借着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好，那有些人也称这个立位记称为什么？你看第一章第一节，我念给各位听哈。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所以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所以他们有些人也称这个。第三卷书我们叫立位记，对不对？就是讲到立位人他们该做的事情。那有些也是叫做呼叫，因为他开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字希伯来字就叫呼叫，耶和华呼叫摩西。那你用你的思想去思考一下，他们会幕立起来了，神的荣光也充满了殿，大家看到说哦，欢喜快乐，神与他们百姓同在。那下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百姓来到这个神的会幕中间要干什么事情？就献祭。 OK， 为什么叫献祭？刚刚有人讲说为什么要来献祭？敬拜。刚刚后面姐妹讲敬拜，其实神很希望人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有一些，我们用现在的字吧，叫互动。那你用比较圣经一点字叫 fellowship。 OK， 所以要跟神中间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敬拜。 OK， 所以人来到神面前，你会看到这个立位记去读的时候，神说你来到神面前不是怎么样，不是空空手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带东西来到神的面前 啊，所以你抓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们讲完了以后，开始说神在他们中间，百姓会来到他这个面前，那来到面前，百姓要带东西来的，所以你会开始看到说，哦，他一个一个讲下来，就是要讲这件事情。那很快给我们看一下哈，那这里讲到利未记是有关所有利未人在会幕中间所要做所有的敬拜侍奉哈，那这些事情在利未人在做这些事情，因为一个人做不了。然后，但是在会幕里头最重要的是谁？是亚伦跟他的后裔来做这些事情。那很多人会来帮助他们，然后这些是按照建造会幕的指示。利未出埃及记讲会幕如何建造起来，那利未记讲到所有这些条例法规，你来到神面前有一个规矩嘛，对不对？有个形式，你要该怎么正确的做？那这里都全部都讲得很清楚哈。那再看利未记有个。抓准他的要点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利未记一直在讲一些很多的条例法规的时候，但是这个字也一直在出现，就是讲到圣洁这个东西 ，holiness， OK， 那这个是圣经里头非常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讲到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神也希望人是圣洁的，那但是人常常有一个不小心，有时候也不是故意，可能有时候会故意，有时候也是不是故意，但是会有罪。那有罪的时候该怎么办？有罪的时候需要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来赎罪。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话很多东西是一致的哈。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如果没有，我们省察自己，我们也常常有什么秉杯来省察，对不对？我们也常常礼拜天来到上帝面前。如果我们省察自己有什么一些事情，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也是应该要做这样子事情哈，认罪。然后赎罪，我们的赎罪祭是耶稣基督，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然后好，所以西乃立约之后，以色列就成为神国度在世上的代表。耶和华既为以色列的王，就设立体系管理以色列的信仰、社区和个人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哈，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前面看那个创世纪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他本来是一群什么样奴隶，没有一些什么体系，没有一些规则，也就是没有 organization， 但是神就借着这些把他们整个组织起来，他们成为一个很有纪律，那很有成为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这个体系哈。那刚才讲过出埃及记后面记录到神的荣光充满会幕，那所以本卷书的主题就一直在讲敬拜。当我们想到敬拜，我们就想到说好像是拜，中国的观念就是这样，其实是讲到一个跟神的关系 relationship， 也讲到跟神一个中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跟神如何来互动啊，是来互动这样子的关系，而且如何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保持圣洁的时候，神是圣洁的，他才能在我们中间。 OK，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为什么你当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为什么差遣那么多先知，神也给他们很多严厉的话语，甚至神的审判就下来。因为那时候百姓他并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违反神的东西。那在这里第三章的时候，你会看见说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到底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式的人。神有一个很重要观念哈，不光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整个群体 community 里头，我们该是如何成为一个圣洁。那圣洁这个词在里头出现了90多次，刚跟各位讲说很多哈。那神要他历代的选民来谨守所颁布的这些诫命，那今天神仍然呼召他的百姓要圣洁。所以你看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仍然 OK 遵行神的话语来做。那这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一个地图，然后看到哈，他们就出了埃及，对不对？从兰塞，然后密铎，然后这样出来，然后马拉以林，在上次的出埃及记看到，最后来到这个西乃山。那在西乃山这边的话，整个出埃那个利未记27章就在这边，他们在西乃山上停留了好一阵子。你各位，你还记得说他们什么时候来到西乃山吗？上礼拜。不是第二年，没有那么久，因为这段路程很快哈，很快。事实上，这里是一个高速公路，他们可以直接就进到迦南地，但是 神怕以色列追兵就这样追赶把他们全给灭了，所以神让他们来走这边一个道路，这是原因之一。但是神也在这些道路上面，圣经上讲试验他们 test OK， 给他们一些试验。还有没有人还记得说什么时候来到西乃山？哎，他们来的这第三个月，没有讲哪一天，但是第三个月。所以他们1月15号的时候吃完了逾越节前天晚上的那个羊羔，第二天早上就出来的时候，你看1月15号到3月大概就是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们就来到了这边这个地方。那在这边停了很久，因为首先他们在这边做了一个会幕，然后会幕做完进到我们利未记，神就颁布他们说好了，会幕现在也有了，你们来到神的面前该怎么做。然后于是我们就有以下的这些利未记所有的这些内容哈。那他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上次也跟各位讲，他在这边也庆祝了一个什么逾越节。所以第一年出来1月15号的时候，第二年的1月15号还在这边。所以如果你在当时的话，你会想说，诶，已经时间过一年了，我们那时候出来神要我们带到旷野要进到迦南地，一年怎么还没有到，然后还在这边。那那时候大家开始忙着什么，要建会幕，建会幕的时候要奉献，大家都心甘乐意的奉献哦，奉献很多很多，直到摩西跟他讲说够了够了够了，你们不要再奉献，然后把这些都做起来。然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然后神就让这些百姓知道说，神住在你们中间，你要跟神产生互动，你该怎么来行。好，那往后的这些东西哈，往后的这些东西，这里一年对不对，往后这些就38年了，往后的东西就38年。你就说哇，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38年，直到生命记的时候，然后在这边哈，在就上来了，然后摩西带到他们到挪亚平原，给他们最后再做了一个什么，在挪亚平原那边再跟他们讲一次，叫第二次重生诫命，叫 Deuteronomy， 就叫生命记。所以在我们下一次在讲民数记的时候，好，下个老师讲民数，这里就在这里漂流了很久很久，有原因的，你到时候去看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原因在哪里，为什么那些人第一代出来的人进不到这个迦南地，只有两个人进去哦。我们再回忆一下，只有哪两个人进去，一个是约书亚带着这个百姓，另外一个呢加勒 OK， 只有这两个人进去，其他人都没有办法进去啊，很可惜哈，这些人是怎么？是看到神迹奇事最多的，他看到死灾，他看到红海，然后他在这边看到神在降玛纳，那神在一路上所带领他们的。所以仔细想来哈，看神迹并不能帮助我们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神伟大、奇妙、伟大的作为，但是相信上帝、信靠上帝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你要相信上帝。而且你要依靠上帝，那这个 message 你仔细去看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好，那利未记27章，利未记有个很奇妙的哈，那一般人大概还读不到这边，大概在前面一点，大概献祭读一读大概就睡着了最重要这边讲到赎罪日，那我们可能今天不晓得能讲到这个赎罪日哈，然后最后就讲到27章。我问各位一下哈，你知不知道有哪个国家他们会全国在每年的一天定一天，所以我们全国都大家集体来全国来认罪悔改，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没有哈，我也没听过。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听过说，诶，我们来一天来大家认罪悔改，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来定一天假期，我们来欢喜快乐一下哈。但是没有这个认罪赎罪日，哎，美国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神给他们只有一年这么一天，这个叫 the day of days。OK， 你去跟以色列或者说犹太人讲，他会告诉你 the day of day， 一年365天里头最神圣的一天。我们刚才不是讲 holy 吗？最神圣的一天，最重要就是这一天，叫 day of days， atonement day。然后你按照今年的英文来，现在的英文来讲，叫 Yom Kippur。OK， 大概在9月的时候，那我们会到这边哈，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我们一起来看。跟各位来先 回顾一下，然后马上就进到我们的这里头。那在我们讲到在西乃山上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西乃之约。那神与挪亚立了彩虹之约，然后神与以色列百姓然后立了这个西乃之约。西乃之约哈，你整个来看它是一个约书的格式所写出来的，所以它不是光从立位记，它从出埃及记就开始在记述这些所有的东西。那这五经是后来才把它这样子搞成五份哈。那但是这个东西摩西开始启示的时候从十诫命，所以我刚一开始问各位说是从出埃及记第几章开始讲到十诫，二十章哈。我希望各位你都把它存留在你的印象，从出埃及二十章以后就开始在讲这个东西，十诫跟神跟人的关系哈。然后就开始讲到说神要住在他百姓中间，那是他的敬拜所在，他会幕怎么建造，然后来到这边百姓们要怎么做他的敬拜礼仪，然后来到敬拜不是人自己可以做的，中间要有中保，这个观念中保就从这边开始了。为什么你在新约时候都会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中保英文叫 mediator， OK， 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位，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其实的观念就是从这边一直出来哈。然后再接下来更细的就讲到这些律例典章法则，重点在于说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圣的，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圣，什么是俗。那百姓要有这种基本的认识，知道什么是在神的眼中是圣的，什么是俗的，那他们要能够知道而且遵行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也讲那个犹太人常说你们要洗手，洗手要代表洁净，那有些人不洗手你不就不洁净，那除了洗手以外还有很多。完了以后不光是这样，一年七次神告诉他百姓说你要来朝见我，你要来遵守这些节期，也就是说跟神有互动， OK， 这个是很 amazing 的这些东西哈。我在过去的时候我发现说啊，这个东西是很 amazing， 那我们下堂课的时候才会到这边。那最后利未记在最后的时候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蒙福的，在神的眼中什么是蒙福，讲了这么多嘛，又是圣洁又是洁净，那怎么样是才是蒙福，怎么样的话在神眼中是不蒙福，还会受到惩罚的哦，还会受到惩罚的。那整个约你看到没有，讲得很清楚哈，是开始是什么，到中间所有的细节是什么，到最后神就跟你讲说怎么样做你会得福，怎么样做你会受惩。西乃之约跟我们新约比较，耶稣基督来跟我们做新约，对不对？那大家看到以前十诫是在什么石板上面，法板上面，新约在我们的心板上面，神 OK 把他的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上礼拜讲到哪里去敬拜，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当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称为教会，教会不一定 要有这种 building， 教会是一个无墙的，但是当我们一群人在这边，我们心中都有神，我们就可以一同同声来敬拜，这个就是神的居所， OK。 我们献祭，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实际上去牵牛牵羊，不需要了，因为神的无瑕疵的羊羔主耶稣基督已经献上永远的祭了，那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常常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然后祭司啊，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然后律例典章虽然我们没有那么细这么细，但是我们都要靠圣灵来行。什么意思叫靠圣灵来行？你有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合神的心意，你会觉得说这事情做下去好像怪怪的，其实你心中的那个圣灵啊，你心中的那个灵，神的灵住在你心中就已经在那边跟你提醒了不要做这个，或者说你有时候觉得感动，哎，我怎么没想到需要去做那个，要提醒你要去做那个， OK， 不要顺从肉体说啊我太累了不要了， OK， 顺着神的圣灵感动你去做，不要靠肉体哈。然后圣会节期，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与耶稣一同作王，我们享受新天新地，然后与他与耶稣一起作王哈。那最后我们新约的百姓，最后你去看启示录，在最后说生命和生命树永永远远与神同在，这些东西都要重新再回来。好，就给各位看到一下这个比较西乃之约跟我们的新约。那首先就进入到这个第一个，这个有关献祭礼仪，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总共有五祭哈，五种祭礼。来我们一起念一遍好不好，预备，一个一个这样念，预备，来，燔祭、素祭、 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五种祭里头，有些东西是心甘情愿的，有些时候是必须做的。那下面两个是必须做，当有罪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为你的罪来做这些事情，这是必须要献的哈。那赎愆祭也是必须要献的。那他们一些相对的意义，你看哈，燔祭完全烧给神，献给神；赎祭就是把我们的生活工作也都献给神。OK。平安祭，这个平安祭是比这个里头更自愿，这个 fellowship offering 你可以做可以不做，但是你做的时候基本上的代表就是你与神和好，你跟神，你来到上帝面前，你献上刚才讲的来到神面前不能空手，你带的东西到他面前献给上帝，与神和好，神很喜悦这个东西啊。 OK。 然后赎罪祭就是有罪，这个没办法，一定，所以很多律例典章哈，你再头看哪些东西在神眼中是称为有罪的，都定得很清楚。然后他们以色列百姓中间看到了不行了，他们就要赎罪祭，然后牵着该献上的那些供物，然后来到了神的殿中，然后把罪归给那个动物，然后祭司就帮忙处理，然后献在祭坛上献给上帝。那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哈，我刚才讲的赎罪祭这个东西，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杀祭或者东西。可是有关认罪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做？要做，还是要做？你常常认罪悔改，你这里头才有办法跟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够慢慢的成圣。那如果你有听过人家讲说，当我们在这边哈，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两种地位上面的改变。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份的改变，你马上就是什么，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很快。你只要一说我愿意，然后神住在你的心中，你就成为。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生活上的成圣，那那个是要靠不断不断的那个什么功夫，那你慢慢慢慢在神中间，圣灵会光照哪些东西做不对了。啊，你要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这样子哈。那如果你这个罪是跟行为上有关，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产生的罪带出了行为的话，这个东西是赎愆祭。赎愆祭跟赎罪祭的话，差别就是你要为你所做的行为赔偿。OK， 然后你要赔偿。那我们再看稍微再多一点的话，所以你去回去看这些祭。我跟你讲哈，你看这东西，你会看一看，你就会觉得有点混乱，然后有点昏，但是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你记不了那么细节也没有关系。那我就跟你开一个玩笑似的，有谁很需要读这些东西啊？祭司还有 Rabbi， 他们以色列 Rabbi 需要做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们也没有，所以你就看看，尽你可能的去看哈，看。那我也是来回看了几遍，然后越来越进去，越来越进去。那有关燔祭，这里看到哈，在会幕门口甘心献祭，然后有公羊，对不起，公牛、公羊，然后斑鸠跟雏鸽，好，然后刚刚讲的，把手按在祭牲头上，然后杀出的祭牲血要洒在那个祭坛四周，然后剥皮切块，完全烧给上帝，然后坛上的那个火不可以熄灭，所以他们。以色列在祭祀上面，他们要保持这个火一直在那边燃烧，要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当这个祭牲杀了以后，那个血，它不是随便乱撒哦。那当然，他们也不可以吃哦，但是他们一定要倒在那个坛的脚那边，这是他们唯一需要做的这东西。否则，圣经里头也讲，你如果是在家随便杀了这些动物、狮宰，这个是有罪的，不可以的哈。那。这是他们燔祭，那另外一个是素祭哈，素祭是 grand offering， 那也是甘心乐意献上。刚刚前面都看，这是甘心乐意。那这些很细的那些面粉磨的，然后加上油，加上乳香，乳香就是 milk， 你知道有点 flavor， 很香哈。然后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 yeast， 也不可以有 honey， 然后把这些做起来。那有时候献素祭的他加蜜月的盐。这两个中间有什么不一样？一个叫 burn offering， 一个叫 grain offering。这个是动物的，你是把它献动物上来。这个是献什么？作物的，对不对？ 先这个作物上，而且献素祭，你知道要求的是那种最好的出手的那些东西，把它拿起来，然后最好的把它磨成，不是随便去抓一把。所以你在这边时候会想到什么？我们最近在这边查创世纪，你想到该隐跟亚伯有没有？该隐他在牛群羊群中间寻着一个上好的献给上帝，那这个亚伯呢，在田里头抓一些土产，就往上面一送。啊，对不起，对不起，对。对，那个该隐就献了这个啊 ，OK， 素祭，然后亚伯献了这个，所以你看哈，这个都有连贯的哈，神迹到这边都交代了，平安祭，那感谢献的为还原，然后献这些公母平安祭，那公母没有残疾，那这里的话母的也可以献平安祭，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 fellowship， 那你看到脂油归耶和华。脂油跟血是不能吃，那献祭的人可以吃喽。你当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都不能吃，不能吃的。但是到这里你会看到平安祭，献祭的人可以吃，因为你跟神make peace offering， 然后还有 fellowship offering， 自己可以吃。那有些归祭司的东西，那祭司也可以带回去吃，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啊，你也高兴，神也高兴，祭司也高兴 ，happy happy 啊，所以。平安祭 ，OK。那下面的一些意义哈，你也可以看到，这里还记不记得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讲什么？后面呢？还记不记得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他保罗在那边罗马书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奉是乃是习所当然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把你自己想到你是献在神的面前 burn offering， 就献给神。但是神要的不是死的祭物，神要是活的祭物，是需要你自己是 living sacrifice。 在新约里头你看到说你把自己当成这样 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看到没有？好，好，那另外下面两个的话，这刚才讲的是必须要献的。那当这些百姓中间或者是祭司或是全会众，刚才讲的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个人哦，有时候是讲到整个会众里头，然后他们的 leader 国家里头的那些官长们，他们要做，要是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要做这件事情的。那赎罪祭跟 burn offering 有件事情 OK， 我看你看赎罪祭，他这个肉不能吃，他如果带进圣所里头的那个祭物的那个血是不能吃那个肉，那个祭物不仅不能吃，而且这个祭物不能烧在那个营旁边外面的那个坛上，他要拿到营外用火焚烧。OK， 这个是所谓的赎罪祭。那基督为我们所献的祭是这个祭。OK， 大家记得吧？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的是什么？赎罪祭，对不对？为我们的罪赎罪。所以耶稣基督就被带到城门外 ，OK， 然后钉十字架，然后就处死了，就是这个东西 ，OK。所以看到没？跟我们刚刚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我们每个人身体献上当活祭，我们 burn offering， 那这里是讲的是这个赎罪祭。所以我们翻一下这个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的第三节那边，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所以在这里要献的一个是牛，是很大的一个哈，很大的一个牲畜。那十三节那边，好。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OK，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这也是很严重的。这两个是牛献牛犊的，后面呢有些是献羊的哈。然后二十二节， 他说，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那这里官长是讲到这些 leader。 你看27节，他说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情，误犯了罪等等等等，然后他可以说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我在这里的重点不是强调说要带什么样的祭物，我这里跟各位强调重点是圣经讲的这里很清楚，什么样的事情，谁犯了罪，这个罪是属于这个被 anointing 的这个人，这个祭司，或者是国家的这个领袖，或者是整个会众全体，全国这个 community， 或者是个人。刚刚27节讲到民中，你如果有英文版本你去参照的话，他讲说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就讲到这些各种各样情况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去献这个赎罪祭，非常的非常的细节，这些就是在讲到这些东西。那我知道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蛮复杂的哈。可是你看个几遍，你会慢慢体会到上帝的那些心意，说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我等会再跟你们讲好了。呵呵，我看到另外一个，那你看第五章那边，好，你看他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将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看到没？他该做的他不做，啊，他是这个人做一个见证 ，witness，OK？、Okay? 他听到，但是他不说，他有点想要隐藏、扭曲了。你再看到第五章第二节，有人摸了不洁的之物、不洁的物，或是不洁的死兽，或是不洁的死畜。或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其实摸了这些你还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罪就存在了。然后第三节，他落了摸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的污秽，他却不知道，知道了就有了罪。所以这里有很多的细节告诉什么是罪，什么是不是罪，一个一个看下去，哇，你就会清楚。那赎天祭，赎天祭简单来讲的话跟这个很像很像，但是赎天祭因为有行为上面，就是你伤害了人家，或者是你伤害人家的财产，你把人家财产给破坏了，人家家的牛啊羊啊，你把它抚上了一阵，把它弄受伤了或者是弄死了，这些都要赔偿的。然后这些是所有这些，你除了要献这个祭来赎你的罪以外，还要加上这赔偿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很多，我们这里讲十一奉献，五分之一是他的 double 十分之二 ，OK。所以不要去弄到别人那边哈，也不要去让这些事情有产生发生。 还有一些像新乡的素祭，是新乡的素祭吗？新乡祭。 对不起，是谁在发问？我没看。啊， 我看书上面有一个写的新乡记， OK， 新乡记，你知道在哪里吗？看出来。 好像是在第四章是第五章。 OK。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找出来说在哪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看，否则不是。 新乡的火祭的。 第四。 第二章。 第二届的对，新乡的火祭是吧？所以你看哈，现在这些东西都献在那个坛上，当你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这些事去献上去的时候，那些对神来讲是新乡的，那个纸油会烧出来都有香味， aroma pleasing to the God， OK， 他那些烧出来的东西在神眼中神悦纳，OK， 是成为馨香的火祭，他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是蒙神悦纳的祭呀， yeah. 好，所以一到一章到七章那边。所有都是讲到这些有关祭礼这个，那五种很重要的哈。那中间除了一些小的，他说摇祭啊、举祭啊，就拿起来摇一摇，拿起来举一举 ，OK。还有那个什么奠祭， 是你的 wine offering 等等，但这五个是很重要很重要。我刚才讲细节你大概都没办法掌握，但是你至少知道有这五个忌，知道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甘心乐意的，我们身体线上是属于什么样子的情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把这些重点知道，那有空的时候你在那边再走个一两遍，你会把这些都抓准哈。那你特别有兴趣，你会看到说如果是祭司他犯了罪，祭司代表人跟神百姓这些服侍的人，他是中保，那神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然后跟百姓中间的人是有什么事情，而且好，你来看，这你就慢慢你就看进去了。这里你看到第七章第三十七节这边，好，你如果翻圣经，你就翻到利未记七章三十七节，也就是第七章最后，他这里就讲到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这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东西是在西乃山颁布，然后会幕已经建造，然后神来到神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刚才讲的这是在西乃山上所编了颁布，所以他们开始继续往前行的时候，这已经就开始跟以色列他们在一起。有关罪，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个人跟群体。所以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除了自己要知道说我们要洁净要圣洁，然后要遵循神的话语，其实如果 community 里头如果人家做不好，我们有没有一些责任？有责任，有责任。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有责任。所以你会发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非常的团结，他们很爱他们的弟兄姐妹 brother。 那跟各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在我2011年我有机会，我人生第一次去到圣地耶路撒冷，然后我去看参加一个就是这个团体。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这些犹太人，然后有些犹太人都抱着小 baby 啊啊啊，然后有些犹太人就坐这边，那我旁边坐一个犹太年轻人，长得蛮英俊的 OK。 然后他这跟这个没关哈，那故事跟这英俊没关。我看到有了，对，然后他后来他临时才买机票，然后但是前面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开始会交谈 OK， 他们甚至用希伯来话就交谈。后来发现说哦，他临时买机票，其实他买机票的时候他没有 order 那个 kosher food， 他在飞机上你可以有 order kosher food OK， 他没有。所以他那天，那他问他那个空中小姐，那个空乘人员过来的时候，他问说：“哎，你还有没有？”他说：“对不起，你事先没有一些 order 没有了。”然后他说：“那你还有没有什么 salad？ 他们不随便吃这种 meat， 没有 rabbi 认为说这个是 clean 的，他们不随便吃。”他说：“哎，没有了。”然后他就好吧，然后他就说：“那你就给我一杯水。”就这样跟别人说。那他那个隔壁的那个 brother 站在那边抱孩子，听他说，他说：“哎，你没有付？”他说：“我这里有。”就马上就给他就吃了。哇，我太在旁边听了，我在想，我看了以后我就很傻眼。我说哇，以色列人就是把别人陌生完全都不认识就把他当成他们的弟兄姐妹。我想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看成这样。我觉得那一幕对我来讲非常的动人呀，就是跟各位讲他们是真的是这样做哈。他们讲到这边群体，讲到个人，真的是他们有手足之情，他们以色列人。我们要讲到献祭的这些意义，所以你刚刚看到献祭有五种祭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认罪的祭、赎罪祭、赎愆祭，对不对？有和好的祭 peace offering， 或者是平安祭，也有奉献的祭。其实这今天跟我们来到教会是一样的，我们来到教会来崇拜、来敬拜、来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先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有罪的先要来跟神来认罪，完了以后我们与神重新和好。那现在的字，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用的字叫 reconciliation， 与神重新和好，好，这个叫 confession， 然后这个的话，再重新把你自己献给上帝 ，dedication， 然后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今天的崇拜，你在神的面前该做，其实跟这个都非常的相似哈 ，confession， reconciliation， 还有 dedication。OK， 我们来这间主日的殿堂，不是一个形式，乃是与神有 fellowship。OK， 我们来敬拜上帝啊，跟上帝是有个互动。所以你待会第二堂的时候去那边，你思想说你最近在你的人生中间，是不是有些东西你愿意呈现在神的面前？你说上帝 ，OK， 我做了一些可能不讨你喜悦的， 求你来，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跟你承认，然后求神再重新来恢复你，再把自己重新交在上帝的手中，求他来带领。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哈。其实你看到没有，是非常非常的 match 哈。那另外一个，今天我们还要不要宰牛宰羊献祭吗？不需要，大家都说，但也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牧师或是长老 ？OK， 袖子卷起来，好，我们来杀一只，没有，所以我们不需要哈，不需要。那为什么不需要？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就给我们答案。他说：“我们有大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祭物，这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对不对？”好的，诗篇第四十篇，我们来翻一下我们的圣经，翻到一下诗篇那边，好不好？哎，四十篇。如果你翻到那边，可以你看到从第六节那边。好，这里讲到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好，主耶稣也在讲到这些。其实你仔细看好这些有关祭物、有关燔祭、有关赎罪祭，那神设立在那边是让百姓能够有机会与神能够有关系，正常的关系。纵使如果百姓犯了错，他可以借着这些东西重新与神和好。但是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献这些赎罪祭、赎愆祭？啊，这里他讲了吗？他说这些东西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但是神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得好。OK， 所以你在看这些祭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你知道，不是神一天到晚就说好了，你该献牛了，该献羊了，都献上来吧，时间到了就献吧。不是，神希望我们不要，但是如果 you know， 如果很突然，如果有发生这些有关罪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方式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的意义抓准他的意义哈，神希望我们能够与他和好。好，有关献祭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没有问题啊，这么容易啊，这些献祭这些东西太好了。那没有问题，我问你，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了。好，这个献祭这些东西哈，我想问各位的就是说，它是属于是过去的，是属于现在的，还是属于将来的？你思考一下。我们既然看到这边，看到圣经的第三章讲到献祭这个东西，你认为它是过去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有没有人认为说是这是过去的以色列他们在做的，然后不是现在的也不是将来的？你举个手好不好？这是属于过去的。那没有举手的人呢？ 不确定， 不确定啊，复选题哦。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复选题，不是单选题哦，这个变得更复杂一点。好，请问一下，你要选哪两个，还是选哪三个？过去、现在、未来都有。OK， 那我看有人同意过去、现在、未来，可不可以讲讲看，你为什么你认为说是过去、现在、未来？哎，伯母，请说。 我说， 过去那个以色列是献牛羊， 哎， 我现在不是献牛羊，我们献祭是冲你，我这一点你再给我们讲清楚一 点。哇，这个球又丢回来到我这边了。哎，有没有人在你觉得是认为说在过去的只有伯母一个，所以说所有的人都不认为，对啊。嗯，OK，对，然后就我们觉得，那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看法？我刚才说对，是他刚才讲的那一点，对啊，其实这个东西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你要思考一下，献祭的东西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因为这个对我来讲非常有帮助。当我以前在看这个立位记的时候，那我认为说这是以色列他们过去的，因为以色列你看旧约嘛，他们就一定要做，直到他那个圣殿被摧毁以后没有地方再献了，所以看以色列人他现在要不要献，他不需要献，所以好像这个东西是过去的，对不对？所以跟现在跟未来有什么有没有关系？ 做法是过去，但是在属灵的意义。 OK， 中间有点 mix 在这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思考这个东西可能有点 mix， 所以你这样思考哈，在过去在做的时候是谁在做？是以色列人在做，我们没有做嘛，对不对？那现在以色列人呢，有没有在做？也没法再做，他们没有圣殿，对不对？那将来呢？哎，听到了没有？ 没有。 那再请你再说一遍了。 现在没有圣殿，但是如果有，他们还要再把圣殿建起来的话，那他们还会再做什么呢？ 如果你有机会去那个圣地，然后在那个耶路撒冷圣城西墙，是他们现在以色列最圣的地方的 Holy Ground 的时候的之前上面的时候，就有这个所谓的金灯台 Menorah。 OK， 那凤琴有没有去看到这个东西？Yeah, Menorah, OK， 这下面就写了这 Menorah。 那在上节课的时候，我给各位看了那个金灯台，有没有？然后他们这个东西是第二圣殿的时候里头所用的那个金灯台，那当然不是那一只，但是它有 replica 重新打造起来，这是一个用纯金打造的一体这样打造起来，然后它有听说好几磅吧，我已经忘记那个资料，那这个价值好像好几百万 ，OK， 然后就在这边，然后就他有一个保护的那个说那个不是，应该不是玻璃，是 plastic， 这个要把它护起来。我相信也没有人搬得动，太重了，他拿不动了。对，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他们一心，刚刚那个姐妹讲，他们一心很希望把这个东西再恢复起来 ，OK。所以你在看的这些时候，立位记的时候，你在过你的脑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读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 past， 不是一个过去的东西，是将来你可能会再重新看到的东西。 OK， 那刚刚有讲了说，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外邦人不需要以色列眼光来看，我们是外邦人，不需要嘛，对不对？我们有耶稣基督献上成我们的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不需要献这祭。那犹太人他们呢，他们没办法献，因为他们没有圣殿在那边啊，他们在，但是他们所有的律例典章还是完全遵守。比如说时间到了该守逾越节，他们守不守啊？安息日他们守不守啊？那他们这些剩下这些条例，他们能守的他们都守。OK， 除了献祭这个东西，但是时间没到，时间到的时候，这个圣殿，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故事？以色列人他们急着想要建圣殿，但是不能建圣殿。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圣殿上面是盖了一个什么东西？回教的金顶，是一个清真寺。OK， 那为了一些政治的元素的原因，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马上建。但是给各位看着，他们已经在训练他们的祭司，他们已经在制作这一些的东西，他们也让他们自己 get ready。那你如果这就有讲到那个圣经后面有关一些预言，但以理书后面也讲到一些未来的事情，启示录也讲到一些未来的事情， 铁萨罗尼迦后面上次我们也在讲的时候，主的再来的时候后面一些事情，就讲到说大罪人，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大罪人，这个大罪人将来会怎么样？会到哪里去？会在圣殿里头，然后说什么？说你们不要拜了，你们不要再拜那个，拜我就好了。他就说我就是神，那这个东西就马上就显明了。OK， 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是在 prophecy 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这些还没实现的预言部分当中。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跟你们稍微提一下？所以你在看这东西，你把你的新世纪念放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慢慢了解了这个东西。不要把它看成当是一个过去的东西，在我们的未来，如果主耶稣回来的时间够快，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头他就回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事情。所以去读这些时候，带着你这一个未来的这种眼光去看神要求是什么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是一些比较细节讲的，说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了解其中的一些所谓的精神的意义，属灵的含义，你会看到这些，你会看得比较清楚。 OK， 你会知道说啊、哦，原来神的心意是希望他百姓这个样子，可以吧哈？啊，回去好好看，其实很有意思的。我的目的是鼓励你们去看，真的会得到很多。我没有讲多高哎、欸，我是讲说多重，这个好像好，他忘记了好几吨的金子打造起来的，嗯 ，OK， 金灯台，嗯，好，那我们再讲，很快的讲一下有关，既然有这个礼仪在那边。这是维持神跟他百姓中间所有互动的关系。那有人要去做这个？ 那你这题答案到底是什么？是现在未来的三个吗？ 对，所以是过去跟未来嘛。 两个过去，现在未来没有现在。 现在的话，他没有办法献祭啊。 哦， 是 复选题。 是复选题，对。哦，好。那个，好。那所以有关做这些事情哈，不是每个人来到神面前，你带了你的祭物，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自己，他们是透过中保来做的。那神与人中间的中保就是这些祭司，祭司是要神呼召出来的，而且要受膏抹。所以你去看为什么这个亚伦他要服侍之前要先受膏抹，然后要在那边等七天，然后完了以后第八天开始供职，他不是马上跳上去就做啊。那祭司他做这件事情。不是光为自己，他而且为了这全体的百姓，他为了自己跟百姓要献祭，而且要为百姓祝福。然后祭司有这个三个条件哈，这个东西在利未记里头没有，你没有直接显明的看到，但是在希伯来书的时候，经文都给各位在这边哈，五章一到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祭司第一个是他是上帝所呼召，蒙神呼召；第二是办理属神之事，献上赎罪祭，这个是他的那个条件，他要该做。第三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体恤愚蒙失明的人。他做这些事情，他不是很机械、很 routine 的说去做，就说他的内心中间要对这些人要体恤他们，体恤人的软弱，百姓他们犯了神的律法，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要体恤他们的愚蒙，还有他们的失明。然后你才能够做这些所谓的为他们来献，你是替他们献，然后完了以后为他们祝福。那我个人觉得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哈。为什么？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大祭司的袍，我们上次看到说有祭司跟大祭司，祭司里头基本上是穿白色，大祭司再加了外袍蓝色，再加上以弗德，再加这个胸牌哈。那大祭司在上面的话进去为百姓做这些事情，刚才讲的祭司这些条件上面有个金牌，让他时时刻刻能够提醒的说他是什么样，他是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 OK， 那你上个礼拜来的话你就听到了，那英文的话叫说 Holy to the Lord， 你是在神面前你是圣洁的、哦、那这个除了他的打扮装束是这样，刚才讲的他心中要有他的那个的知道要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如何做这些事情，是蒙神呼召为百姓办这些所有的赎罪该办的事情。第三个，要能够体恤这些愚蒙还有失明的人。 很重要，否则他这个东西做了半天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上次讲的，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也都是祭司。其实这个是给我们一个 example， 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思想着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对于其他的人应该要体恤他们的愚蒙与失迷。好，所以我觉得太重要了。所以你在看这个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哎，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这些东西。你不会把那些东西看成只是一些译文，你看的时候觉得说，其实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那很快再跟各位讲这几个的时候，好，再讲到另外一个是等次。在你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新约里头有一卷书一直在讲这个东西，讲到这个祭祀，讲到祭司。那其他的那些书卷，看保罗书卷等等，这些书卷都讲到说教会，讲到说一些，讲到跟这个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那我提出来就是希望各位说，你看了这个以后，你就跳到那个希伯来书去看一下，两边参照看。那这里头讲的说祭司有等次的，然后他讲说有利位的等次，他只是在做帐幕那些帮忙服侍，亚伦的等次能够进到会幕里头去办那个会幕内的事，还有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跟利位支派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他自称为至高神的祭司，然后始祖亚伯拉罕要跟他跪拜，然后献上十分之一的供物。所以希伯来书讲说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乃是依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好，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按照这个麦基洗德等次。不过你在那边看半天的搞混的时候，什么麦基洗德到底是在干什么？ OK， 他就是按照那个等次。因为那个以色列他们希伯来会说，哎，你讲说耶稣是哪个支派出来的？耶稣是哪个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他说犹大支派根据我们祖先的这个 law， 他不应该当祭司。那希伯来说，他说你说的不错，这个祭司有等次，他不是这个等次的祭司，但是他是这个等次的祭司，他要跟他们解释说明的就是这个东西。好，你 catch 到这个，因为抓到这个重点，那你会去看那希伯来书，你就比较明白了。好，那侍奉的要求，这里讲说圣洁，服侍的一定要圣洁，大祭司归耶和华为圣，刚才也跟各位提了，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结果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按照这些该有的礼仪，就冲上去就献了那个香炉，献了燔，看起来好像说蛮好的。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这个香炉，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很好。可是神面前做神的事情要按照神的吩咐，这是一个重点，以至于有这个燔火之箭，两个人就在当天就被烧死了。第一天他们开始供职服侍就被烧死了。 OK，The reason 就是这样。 OK， 他们要按照侍奉的要求。那接下来就会看到很多所谓圣的书的这一类大祭司，在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导神的律例典章给百姓。好，那这个利未记十章十一节，所以要将神的道教导下去传。所以为什么在以色列他们当中，他们的利未人在圣殿里头要教导，有没有教导他们这些神的道理礼仪？然后 Rabbi 很多也都是从利未支派这些来的，他们就开始要把这教导下去。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讲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嘛，我们也要把它教导下来，有没有？你要知道完了以后还把它教导交给你的子子孙孙，交给你的孩子们啊。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有关这些敬拜祭司很重要一个是有一个地上的帐幕跟天上的帐幕。我们现在是在地上的帐幕或地上的会幕里头服侍，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我们是在天上的那些帐幕与神同在，与主耶稣同在，那时候是在那里的服侍。好，那接下来的哈，到第三个的话就讲到很多律例典章。我们今天应该是讲到十二章哈。那基本上开始在看这些律例典章之前的话，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律法的观念，就是给各位提出来，就是说律法它是到底是圣的还是俗的？律法是圣的，是好的 ，OK， 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个经文你可以去参照，在罗马书里头。律法的目的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有律法？ 谁刚刚讲的？那该哪一位讲的？哦，你讲对。律法目的就是治罪，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罪。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哈，然后相关经文，律法乃是师父，师父将我们引到最终的那个的最终的那个地方。那最终的是谁？最终的是主耶稣啊。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来之前，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经文都在这边。律法的总结是，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你翻到了是吧？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所有的律法 pointing to Christ。 OK， 那 pointing to Christ 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读完这利未记的时候，你该怎么样？你去把你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拿起来再看一遍，好多东西啊，非常的相似。讲到说我们不要歧视，我们不要恨人，恨人就是杀人，我们不要奸淫，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爱邻舍，然后等等等等，里头全部都在讲这些东西。真的好，你这样 去看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在马太福音那边，主耶稣就讲我们应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 OK， 那其次第二个的爱人如己啊，那总归就是爱神爱人。那爱神爱人这四个字又是回到了十诫，对不对？好，律法显明立法者的属性是圣洁的。好，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主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圣洁的。那有关这个律例典章这些，你回去可以看哈。他这里讲到很多有关个人方面，你看哈，十一章到十五章这边讲到有关食物，我们饮食上面什么东西是洁净不洁净，我们在生产方面，我们都会有传宗接代下一代，在生产上面什么是洁净不洁净。那有关姐妹方面可能稍微讲的比较多一点哈，那这但是整个就是这样，生产讲到皮肤病啊，讲到麻风，还有他们当时居住的环境里头，那现在也是一样，他们犹太人很注重他们的这居住里头的清洁整洁啊，然后还有个人的生理上面哈，这些东西，这个你看很多是跟个人，那后边一大段十七到二十就讲到有关与别人相关互相的相关联的方面。讲到这些，所以你看十一到十五、十七到二十二，中间跳了一个什么东西？十六章。那十六章，我刚才一开始有跟各位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什么赎罪日哈。谢谢姐妹，我发现你都看进去了，呀，你都看进去了，对呀。那好，有。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有一个民族，他一直在历史上面为神来做见证。我们所看这些东西，他们都谨守遵行，虽然他们曾经偏离了，那神也惩罚他们被掳，那但是他们也回到这个以色列的圣地上面，对不对？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宝血遮蔽覆盖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自由的运行。哦，主耶稣，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做那鉴察的工作。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所听到的有关这些利未记的分享教导，主你知道说我们人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愿意守节心清，主我们心中隐而未现的罪，求你自己的圣灵在心中做那触摸，做那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想起来说我们哪些东西，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认罪。主我们求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心中做那检查的工作。主我们以下的一分钟时间，主求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带领我们，求你自己来动工。主我们将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身上。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 主我们能够有你，主我们能够有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帮我们求，主我们也能够借着你来到天父的圣宝座面前。主你刚刚听到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这些在你面前所呈现，这些我们愿意跟你呈现的这些事情，主求你来保守，主求你来再一次用你的宝血主洁净我们，主将这一切全部的涂抹，主我们愿意来到面前，主我们愿意回转，主我们愿意返回，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主能够来到你面前审查自己，如果我们有这样机会来认罪，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